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醒目有声书场，醒目有声书场。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 开始了。 醒目一响，照亮登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醒目有声书场，我是照亮。这期节目我接着给您说这部历史小说改编的评书《康熙大帝夺宫出政》。上一回书咱们说到，顺治帝是一心思念董妃呀，他把这后事交代完了，给继任者玄烨留下了四位辅政大臣。这四个大臣就是索尼、苏赫萨哈、鄂必龙和鳌拜。其实啊，无论别人怎么肯定他的这番安排，顺治皇帝自己也明白，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祖制规定，汉臣是不能辅政的。对这几个辅政大臣，他也说不上多放心。所以啊，咱们这个书中说了，他才对窝贺有一番交代，希望窝贺无论怎么样能够保证玄烨的安全。康熙终于要登场了，这个新接班的小皇帝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请您接着收听《康熙大帝夺宫出政》第四回。 他被称千古一帝，七灾八难，回肠九曲，斗权奸，收失地，堪称非凡英武雄主。他又是性情中人，宽裕仁慈，温良恭敬，重诗书，通音律，实乃开创守成之君。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出政》，由赵亮改编播讲。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顺治皇帝无心朝政，一心思念董妃。顺治帝呀，出了家了，但是这个举动不能宣告天下呀，这要让全国上下知道什么玩意儿，皇上还得出家的，那国家非乱套了不行。所以说呀，就得诈死瞒名啊，这恐怕也是作为帝王家的无奈之举。顺治这大丧办得还煞有介事呢，在养心殿设置了灵堂，铺了一床陀罗经被，黄缎面用金钱织满梵字经文，一层一层的铺盖在金柜之中。 另外，在灵柩前一尊六斤的宣德炉里还插着安息香，青烟缭绕，细若游丝啊。这就宣告他的主人灵魂已到三界之外了。一纸传下，文武百官要摘掉披伏在帽子上的红缨，这是不能见红的。礼部的堂官也拟定了新皇御籍的各项程序，先呈符，再颁遗诏，要举行登基大礼。到了巳时初刻，也就是上午9:15左右，要先举行小殓之礼，就是简单的一个丧礼。那么这时候呢，乾清宫外已经黑压压站满了人呢，什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各部院的堂官等人。咱们单说内务府首席太监吴良辅，此时阴沉着脸站在丹池之下。这吴良辅脖子拧拧着，上嘴唇紧压着下嘴唇，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他这光溜溜的下巴上并没胡子，此刻窝出了这么一道深纹。你不知道的，一看他这模样，以为他正在悲伤或者是生气。其实啊，吴良辅心里正得意呢。这吴良辅原来是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府里的长官。咱说了，博尔齐锦被选入宫当了皇后，因为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因此亲王就把这吴良辅给晋升了，变成太监了，把他送进宫来。论身份地位，这了不得，皇后陪嫁的太监，那挺有话语权的。所以没几年呢，他就做了六宫副都太监。后来这博尔齐锦又被贬黜为妃了，顺治一看这吴良辅还是尽职尽责的，而且他又是鳌拜的干儿子，所以呢就没有为难他。今日小殓之礼举哀之前呢，辅政的大臣们举行会议，鄂必龙提出来这个司仪得由吴良辅来担任，奏请太后允准。哎呦，吴良辅一看呢，妥了，这就是个信号啊，今后我这地位又提高了。所以呢，他脸上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其实心里呀乐坏了，走道都扬着脸儿，都不带理人的。哼，吴良辅心说，好几年了，我也没像今天这么得劲呢。议政王杰舒、一等伯索尼，还有这些重臣苏车萨哈、鳌拜，哎呦，还有那什么贝勒贝子，都得听他提调，那是多么的威风，怎样的荣耀啊。过了一会儿，首席顾命辅政大臣索尼来到慈宁宫请训，迎皇太子爱新觉罗玄烨到乾清宫呈小殓之礼。新的太后佟佳氏为人寡言寒语，着于此令有点应付不来呀。那怎么办呢？那就瞧着孝庄太后吧。孝庄太后现在是太皇太后了。说到这儿啊，咱们还得解释一句，这个三部曲拍成电视剧之后啊，很多朋友提出意见，说这个电视剧动辄就说孝庄如何孝庄如何，这孝庄是谥号啊，这么说这不是咒自个儿死吗？其实啊，说书的在这儿得辩白一句，因为人们对这位孝庄文皇后很熟悉，你要说她的名字博尔济吉特氏布木布泰，这倒是准确了，但是人们呢不会一下子知道她是谁。所以啊，咱们就从简就说孝庄太后，您一听就明白是谁了啊。这孝庄太后现在是太皇太后啊。看见索尼正伏在地上请训呢，孝庄就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遇啊。少小入宫盛壮之时死了丈夫，费尽周折，历经艰险，周旋于多尔衮、吉尔哈朗之间， 甚至啊，还得下嫁多尔衮，才保住儿子的皇位。这才刚过几天安生日子，儿子非不当皇上了。哎，孝庄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流下来了。跟索尼说，你是先朝老臣了，要节哀顺变。皇帝坚毅长行也是没法子的事儿。三阿哥聪明劲儿是有的，你们要好好扶持于他，他长大了自然不会亏待你们。把我这个话啊转告顾命的列位大臣，也告诉他们，我的这个小孙孙我也是保定了的。你们素日知道我的脾性，要是把我惹翻了也够你们受的。就是这些话了。苏麻喇姑啊，送皇太子去养心殿。苏麻喇姑领旨，从阁后拉着玄烨走来了。这玄烨呀还年轻啊，才8岁呀，显得有点不太自然。给太皇太后和太后各自请了安，现在就得进宫当皇上了。玄烨提出来了，他希望阿母，也就是奶妈啊，要陪着他。是啊，这小孩子最离不开奶妈啊，希望奶妈能跟他一同进宫。可是这奶妈啊不过就是个包衣奴才，按照礼节来说是不能去的。不过玄烨非常聪明，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您听听这番对话。 皇额娘，我要阿母一同去。 好阿哥，听说从今儿个起您就是皇上了，不能再任性。阿母不过是一个包衣奴才，这种地方是去不得的。 苏麻喇姑告诉我，无论谁都得听皇上的，是不是？皇上的话就是圣旨，是不是？现在我就下圣旨，阿母陪我去。 孙氏，你还不谢恩呢？ 奴才孙氏谢主子恩典。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皇太子起驾，生于侍候了。 您瞧这小玄烨聪明不聪明？佟佳氏也深感欣慰呀。再望向太皇太后，孝庄也在点头微笑。旁边的索尼也是一愣，哎呦，他觉着即将君临天下的小主子颇有主见，可以说是人小鬼大呀。就这样，皇太子起了驾了。乾清宫外的皇亲重臣正等得不耐烦呢。鄂必龙作为顾命辅臣是排在第二位，他呀悄悄地往旁边挪了挪，靠近第四位辅政大臣鳌拜。鄂必龙先挤了挤眼睛，哎，这人说话呀有这毛病，只要一张嘴必须得先挤眼睛，这眼睛要给他蒙上或者把他抠了不让他挤，他这话他都说不出来。这位这舌头在嘴里边绕了两圈这才开口，哎，我是鳌公啊，上书房转来一份折子，这是窝贺从承德办差回来写的，说中堂圈占了8大皇庄的地呀，你看。鳌拜脸上的肌肉啊绷得紧紧的，也不拿正眼瞧着鄂必龙一眼，硬邦邦的就给顶回去了。哦，那就请鄂公秉公处置吧。鳌公，我不是这意思，折子我处置过了，此等小人造言寻衅不必跟他较真儿啊。索尼老中堂年岁已高了，我看此事也就不一定再劳烦他喽。这就是人情啊，鳌拜不能不买账了。回过头来他看了一眼鄂必龙，啊，多谢关照，鄂公高请，改日容谢啊。 敖仲，此种事可依不可再呀。嘴里说着，他的眼睛却望着肃立在街前的苏车萨哈。鳌拜看了一眼苏车萨哈，冷笑一声，点了点头。哎，鄂必龙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您要再这么干，被苏车萨哈要是抓住您的把柄，那您还真就不好办了。就在这么个功夫，就听司仪吴良辅亮着嗓门高喊了一句：“皇太子驾到！” 少年继位，危机重重，权臣在侧，虎视眈眈。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智斗鳌拜？请您继续收听评书《康熙大帝夺宫出政》。 玄烨来了，大伙儿赶紧低头垂手站好了。鄂必龙滋溜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在乾清宫西永巷，苏麻喇姑和孙氏奶妈把玄烨扶下了监狱。玄烨毕竟是小孩，童心好奇嘛，一看这个院子里边大殿之前站满了人呢，急着就要进去。苏麻喇姑赶紧跟他低声说：“就要做皇上了，不要孩子气啊，慢慢的走，越尊严呐，越体面。”说完了，赶紧跟孙氏奶妈一同跪送玄烨进到里边。索尼做前导，带着玄烨慢慢的穿过人甬道。御前侍卫窝赫带着另外三个人啊，西柱哲赫图和觉罗塞尔弼腰悬宝刀在后边跟着。走过吴良辅身边的时候，窝赫呀盯了他一眼，哟，这吴良辅方才还那么得意呢，马上在心里边就挫了三分呢。这窝赫是内侍大臣飞扬古的儿子，顺治八年做了御前侍卫。顺治啊，一天也不能少了他在跟前儿。一个是人家窝赫受宠，再有啊，吴良辅有过前科，怎么回事儿？原来是这个皇后被废的时候啊，吴良辅把御赐给皇后的一柄如意给拿出来了，正被窝赫给逮住，这抽了一顿嘴巴。吴良辅啊，仗着自己的身份，跑到顺治那儿去哭诉去。顺治说了，窝赫是有良心的，不会承认晦气作践人。那意思呀，你别看皇后被废了，那是朕御赐给他的东西，你拿人东西算怎么回事啊？窝赫打你，你还冤吗？所以因为这个事儿啊，吴良辅对窝赫是又恨还有点怕。君臣六人上了殿台阶，索尼上前是撩袍下跪呀，三位大臣也都在后边长跪在地。索尼高声言道：“请皇太子入殿成礼。”说完一回头，见鳌拜屈跪之间，怎么这么往前使劲儿啊？跟自己并列在前了，一起等着玄烨入殿。索尼很不高兴，回头低声说了一句：“请鳌公自爱。”其实鳌拜呀，对索尼一直都很敬畏。虽然现在索尼老的是隆中不堪，但谁都知道，当年索尼可是金戈铁马、雄风盖世啊！连瑞亲王多尔衮的账他都不买，就凭着胡老雄心在，就这点老威风，谁都得买几分面子呀。所以呢，鳌拜那么狂，在老索尼的面前也不敢造次啊。一看索尼批评他了，只得憋着气，往后又蹭了蹭。这时候啊，廊上廊下丹池内外的群臣一看这些辅政大臣都跪了，他们也都跪下去了。小玄烨踏进殿内，西暖阁中是素幔白围，香烟缭绕， 十分庄重肃穆啊。中间的牌位上金字闪亮，上写世祖体天龙运定统建极英瑞亲文贤武大德洪公智人纯孝章皇帝之位。好家伙，怎么这么费劲呢？哎，这就是顺治，这是他完整的称呼。按照索尼预先吩咐，玄烨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内侍捧过一尊御酒，玄烨双手擎起朝天一捧，清泪临前，礼成起身。哎呀，看着这个场面呢，索尼不由得想起先帝在世的知遇之恩呐、啊。如今人去殿空，杳如黄鹤，人生一去，索然庆尽，不由得老泪纵横，哭出来了。在场的太监、王公、贝子、贝勒也一起举哀。反正不管真的假的吧，有带头哭的，这就得哭。从这一刻起，皇太子就算送别了大行皇帝了，在灵柩前即位了。武梁府把拂尘一挥，有鸿胪寺赞礼官出班倡议，百官屈前跪拜，小玄烨就端坐在龙椅之上接受朝拜。你别看康熙小，他很明白这里边的意思，站起身来，走到四个老头的前面，把他们一一扶起来，一边扶一边问呢、啊：“你叫索尼，没有爱立信呢、啊？嗨，关爱立信什么事儿？你叫苏克萨哈，你叫鄂必龙，你就是鳌拜。”哎，四个老头一一顿首称臣呢、啊。小昌熙说了，先帝大行之前曾经说了，你们都是满洲豪杰，乃是忠臣，要朕听你们的话，你们就好办事儿了。哎呦，四人一听先帝有此一命，不胜感激涕零啊。索尼是一头碰地呀、啊、回过头来对这三个人说，先帝待我们如此恩重，何以为报啊。今日四军登基，我四人应当共同立誓，我等奉先帝遗诏保服幼主，当竭尽全力辅佐政务，不思亲戚，不计仇怨，不结党羽，不受贿赂，不求无义之富贵，唯以赤诚仰报先帝之恩。若为一己私利，自身谋私，唯此誓言，天诛地灭，短命惨死，尔等愿立此誓否？鳌拜一看，你立这誓干嘛？哎呀，这不多余吗？给自己徒增烦恼。但是没办法呀，也只好随着几个人一起答道：“愿立此誓。”康熙呀、啊，还听不太明白索尼说的这什么东西呢，但是大概明白是怎么个意思吧，微微点了点头：“好，那你们可以先跪安了。”呵，四大臣和议政王带着众官退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呵，这小皇上啊如释重负，礼仪完毕了，他一下子又变回到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了，也不吩咐随驾护从，一蹦一跳啊他跑出去了。哈嘛，倭鹤几个侍卫赶紧在后边追上他了。康熙一边跑一边说：“哎哎哎，你们不要来，不要来。”说着他一溜烟绕过影壁，赶紧跑到甬道上，干嘛呀？找他的奶妈孙氏以及苏妈喇姑。他一下子就扑过去了。小玄烨还以为啊自己这仪式完毕就可以自由了呢，没想到眼前的麻烦是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